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听咗声之后咧，又开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当然你冇拧错台嘅，多谢你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都拧咗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即系话而家呢一度啦，94.8至到96.9嘅 FM Stereo 嘅电台嚟嘅。大家好，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当然你听到嘅钢琴声咧，就是、因为我哋二千靓歌咧系现场嘅钢琴啦，同埋 keyboard 嘅演奏兼伴奏。换边个呢？今日咧就我哋咁会唱歌啦，啊 Vince 都可能会唱啦。不过今日我哋就好特别，我都觉得佢好特别，好似一个记录嚟嘅。咩记录呢？就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咧，由1999年开始到而家咧，24-25年时间啦，从来未试过请佢一位嘉宾咧系新鲜滚热辣到咁紧要。即系好似咧，啱啱我晏昼喺茶餐厅咧出嚟，喂佢大声嗌佢哋有蛋挞出路嗰啲咁样嘅，即系我唔系话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好似个蛋挞咁，不过咧真系新鲜滚热辣，好新鲜，因为佢喺今年嘅7月咧先至入行嘅，啊而家咪8月啫，啱啱8月头嘅啫，冇错，啱啱上个月先至入行。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中文名我就知啦，就叫做范明熙。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范明熙。 咁但你有个花名嘅意记啲，我觉得 系啊，小 V， 小 V， 小 V 呢个名就系用我英文名去译出嚟咁样 咯。你可唔可以大声啲讲下你嘅英文名本身系 V 乜嘢咧 ？Vivella 系，好似冇见过呢个名嘅我。 我上网揾嘅，佢话系声音美妙嘅女人。 系哦，咁你真系识揾。 系啊， 因为咧今日咧我哋阿小 V 啦，我哋叫小 V， 点解叫有个小字系好衬你嘅？因为咧你就系一个年纪非常轻嘅歌手啦，因为啱啱入行啦。但系咧即系我亦都初都估唔到，真系估唔到，即系我听咁多人唱歌，一个咁小嘅。小 V 唱一啲怀旧嘅歌啊，好抒情嘅歌啊，你真系可以能够唱到好似唱咗好耐歌咁啊！虽然个声音唔系嗰啲好霸气嗰啲啊，系好少女声嘅，咁但系咧，即系坦白讲啦，即系如果唱呢啲怀旧嘅经典歌咧，系要一种特别嘅风格同埋技术去演绎噶嘛。即系唔系话你读晒啲字就得嘅，咁要有嗰种韵味喺度。 好难。 你有啦，你有啊！跟住今晚咧，我哋可以 enjoy 享受一下我哋啲经典嘅旧歌，所以咧大家唔使担心。哎呀，我一个咁新嘅歌手唱唔唱到我哋中意嗰啲经典歌噶咁样，一定 OK。不如咁样啦，我哋同阿小 V 一路倾偈啊，等你唔好咁紧张啦，因为你系咪第一次上电台唱歌呢？ 第一次做呢个直播， 系啊，哇！直播都好少，因为佢啱啱入行嘅啫。咁啊，不如唔紧要，我哋咧个心里边已经系拍紧手掌噶啦，千祈唔使，因为有啊 有啊 ，Vince 姐姐喺度， 好犀利 ，Vince 姐姐真系 大 V， 大 V 啊，系啊，佢个大 V 啊 ，Vince 姐姐，仲有阿坚哥哥啊 ，Uncle 坚啊，啊坚 Uncle 啊呢个，诶好多好多 Uncle Auntie 啊，唔系 ，sorry 姐姐吓，哇阿大姐姐啊，你弹只咩歌俾阿小 V 开始今日呢个节目啊，历史性噶吓，第一次喺电台唱歌嘅咋，啊咩歌？ 咁啊，通常我谂喺下年咧得新人奖嘅时候，一定会喺台上面多谢佢嘅妈咪嘅，所以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妈咪嘅歌。 好啊。 望着你讲，也许更热，浓于水的心。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 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优先担心我气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Oh, I love you， 但是我知将一生给我用，全个世界几多种爱与爱在互动，也未及这种爱能完全献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at love is true， 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优先担心我气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 就有小 V 嘅世上自由。啊，头先啊 ，Vince 就讲得啱啊，佢话可能喺未来一年或者出年啊，最佳新人奖领奖嘅时候，你会多谢妈咪。 系 啊，唔出奇噶。你记住今天啊，今天系几多啊？8月4号啊，就第一次咧就公开喺传媒度唱歌啊，咁诶就唱咗呢一只。好有意思的歌叫做《世上只有》， 他都很辛苦地湊大了我和我弟弟，他自己一個，是因為我爸爸早過身，然後他就自己一個很辛苦地湊大我們。 哎呀， 其實每次唱這首歌我都覺得哇好感動，很害怕，我很害怕唱到哭。 先唱好一點的，因為唱了先，如果一會兒唱了你多數會哭。哎呀 sorry， 你的眼睛已經紅了。好啊，即系因为你个皮肤又好白啦，所以啲眼红咧就特别红， 特别易见到。 希望你嘅 歌唱的前途都是特别红啦。 嗯， 那就好啦，一路红下去不紧要的，有一句红色啦，越红越好。咁当然我哋唱歌呢就好多个角度去睇嘅。咁第一就係、是、如果成为职业歌手，咁梗係可以攞奖啊，受欢迎啊，呢啲当然好嘅。咁、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係、是、我哋要 enjoy， 即係我哋享受自己唱歌啦。我睇我听你或者係同你倾个计啦，就已经知道呢你係真係好鍾意唱歌。所以你好细个呢就唱一啲经典歌噶啦， 系啊，我成日都听，听屋企人又中意唱咁样。 哦，所以咧、嗯、你就即系仔细分途啦， 系啊， 即系唔系话一般嘅小女孩咧，多数啲佢哋一出世已经系听啲好现代嘅，即系唔好话现代，即系而家最时髦嘅，而家 hit 紧啲咩歌，佢哋唱嗰啲听嗰啲啦，追嗰啲星啦，系咪？ 嗯， 咁但系你就反而听旧歌嘅，中意。 系啊，我觉得旧歌真系好好听啊，同埋啲旋律。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是啊，这只呢就无论是小 V 也好啦、大 V 啦或者是大 L 啦我今天做大 L 啦、都喜欢的一只歌。我觉得真的有王菲啦、虽然不是第一个他就唱这只歌，他有个、应该有个国语版、 哦啊、 叫做什么、啊、那个女仔突然间 周围啊 是哇好嘢、啊、你真的懂、 我也有听、啊、 周围就是唱这只歌的国语版，咁啊，王菲嘅呢只约定咧，大家都知道，非常好听嘅一只歌。不如咁样啦，我哋嚟一次即纪念性嘅，我同你合唱。约定你八月四号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同阿范明熙、小 V 合唱王菲嘅《约定》。 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 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气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 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真系唱得好啦， 好开心可以同你一起合唱啦！ 阿小 V 啊，真系唱得好，唱呢啲我哋虽然呢只歌唔系话旧得好紧要，但系都算系经典歌啦、嗯。因为我相信都超过咗二十年以前嗰种嘅感觉嚟嘅，即系王菲唱呢一只叫做《约定》。好啦，咁我哋约定大家啦，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啊，都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因为咧我哋今晚好似头先咁咧，唱咗两首啫。可能即系分分有二十首歌噶，你知啦，二千靓歌再重聚，每一次咧我哋都唔会将啲时间糟蹋，一定要唱啲好好听嘅歌送俾大家嘅。咁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是、小 V， 我哋就叫做小 V 啦，即系范明希，我哋就记得啊，Vivella 啊 ，Vivella 咧，比较难记，不如小 V 啦，以后就小 V 啦，小 V 继续唱一只当年你喜欢嘅歌啦。呢只叫做 最爱， 我希望大家嘅最爱啦，最爱又系另外一个 V 啊，Vivian 周慧敏嘅歌嚟。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亦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越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换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心情深。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 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越南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心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传给你，传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仍未改。 听好听啊，好听啊，系啊，今日好难得嘅，真系一位啱啱喺七月入行嘅歌手，第一次咧就差唔多公开演唱咧吓，仲要喺二千靓歌啊呢啲咁 sensitive 啊，即系咁敏感嘅，即系收音效果咧都听唱得咁好啊，系唱得好好。咁啊，小 V 咧又一路留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而我哋二千靓歌将会延续到凌晨十二点，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巴黎奥运乒乓男单决赛，国家队的范振东以4-1击败瑞典选手摩利格，夺得金牌。康文署今日举行全民运动日，辖下多个康乐设施免费开放，有长者话趁着免费机会一早去到公众泳池游水，又话奥运令到他有动力做运动。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午到大埔一個體育館看運動示範表演，又參與同樂活動。李家超說趁今日是全民運動日，帶動大家支持和參與運動。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51宗在交通意外死亡個案，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包括不專注駕駛和失控。警方提到上半年共錄得7宗涉及單車的致命交通意外，其中4宗屬於不涉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所謂自炒，3宗涉及在馬路上被行駛中的車輛撞到，當中6人沒有佩戴頭盔。警方將會在第三季舉行新一輪執法行動，打擊不專注駕駛等的違法行為。美國有政治新聞網站引述美國和以色列官員報道，預計伊朗將會在星期一襲擊以色列報復，回應黎巴嫩真主黨指揮官舒庫爾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遇襲身亡。鑑於緊張局勢升級，美國、英國、法國和約旦等多個國家呼籲在黎巴嫩的國民盡快離開黎巴嫩。较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是由以色列设计和实施，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根据调查，恐怖分子从哈尼亚在德克兰的住所外发射了一枚弹头重大约7公斤的短程导弹，引发强烈爆炸。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将会为哈尼亚报仇，以色列政權一定會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受到嚴厲懲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溫大約29度，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二同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陈永业，做主持就好像拥有一个私人的小天地，完全属于你和听众朋友的。谈天说地，分享生活点滴，交流音乐喜好。记住，善用你的靓声，将它变成看得见的声音。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巴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奥运赛事热点。 羽毛球女单四强国家队球手八强淘汰队友陈宇菲的何冰娇，同现时世界排名第四西班牙名将马连争夺决赛席位。马连第一局先赢21-14，第二局领先10-6的时候，在一次的跳杀中整伤了右脚膝头，经休息之后着上护膝继续比赛，但只是打多一阵。何冰娇最近8-10，马连支持不到了，被迫退赛，何冰娇自动晋级金牌战对南韩的安洗莹。今晚的焦点项目，港队单车代表李诗颖出战女子个人公路赛，乒乓男子单打的决赛，国家队的范振东对黄彩音杀手，六个板球手瑞典的摩加迪。田径场上将会诞生100米跑南非人。羽毛球会进行男子的双打决赛。网球男单，塞尔维亚的祖高域会同西班牙的艾卡拿斯争夺金牌。37岁的祖高域是史上年纪最大打入奥运网球男单决赛的球手，而21岁的艾卡拿斯就是最年轻的男单决赛球手。体操有男子吊环决赛和女子高低杠决赛。游泳方面，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都是值得留意的。港队田径代表刁俊熙是香港历来第三位出战奥运100米跑的男子运动员。在电视台网上直播的时候，有港人在留言区想支持刁俊熙，但是在键盘输入他的英文姓氏 DIU 的时候，被系统指含有不当字眼，没办法输出。刁姓在百家姓排名148位，并非常见的姓氏，但又不是极罕见，这个英文拼音被视为不雅用词。香港单车队都有一位前代表姓刁，叫做刁小娟。2016里约奥运单车女子的全能赛获得第12名，是亚洲成绩最好的车手。好了，这次的奥运赛事热点就讲到这里，我是冯坚成，拜拜。 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 成一份热仍是要发光，走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 咦，突然间咧，嗰只播紧嗰只歌咧，佢话佢应该唔肯唱喎。啊，边个歌手咁差噶？哇，呢个真系我都做咗廿几年，都好似未试过。啊，突然间嗰啲技术嘅问题啊，咁我谂交通工具又会咁啫，系咪？即系会地铁都会停啦，巴士就会停啦，跳站啦。但系咧播歌咧，真系好似未试过。好彩啫，即系每日如果我播紧小 V 嘅歌咧，就唔好啦，嗬。因为咧今日咧特别嘉宾佢系第一次出现喺香港电台，咁所以咧应该就要一路呵护住你嘅，因为呢个小妹妹咧即系我应该要称到你小妹妹噶啦。因为你啱啱上个月先入行几个礼拜前。 所以要好感谢你。 唔好咁讲，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系、是、一个。好好好舒服嘅电台，因为个个都会好爱护一啲新人嘅，咁、我当然希望即系你会多啲嚟啦，咁多啲出现呢啲即系我哋传媒啦，传媒嘅平台啦，因为咧你唱歌好好听，咁小年纪咧可以唱出呢啲咁有味道嘅旧歌，但系咧旧得嚟咧佢有啲青春气息喺度。好，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范明希小 V 啦。咁啊，头先咧就即系唱咗一半嗰只，当然大家都会认得啦，就叫做鼓舞啊嘛。一阵间补翻数啦，唱个第二啲歌啦吓。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布朗欧瑞强，当然有两位拍档咧撑住唔会断咗只歌唔紧要，我哋补翻数，因为我哋系 live 嘅。现场咧，我哋唱几多歌都得嘅，总之将三个小时咧全部充斥晒一啲经典嘅靓歌。我哋有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当然翻嚟咧小 V 系我哋今日嘅。新鲜滚热辣嘅特别嘉宾，好啦，咁我又想即系一路咧听你唱歌，一路探索下，究竟咧你即系唱歌嘅历程系点样成长啊？真系好奇怪，即系 out of my expectation 啊，即系唔系我预料之中啊，一个咁小年纪嘅。而且个样都好少年纪，嗰度即系都好少。咁咧，所以叫小 V 都好啱嘅。竟然又唱咗《约定》啊，唱咗《世上只有》啊，仲有啲咩？你一路听歌嘅时候，你会好中意听？一路喺你嘅成长当中，你会拣啲咩歌啊？ 其实仲有就算世界无童话啦、 哦， 因为呢首歌我觉得系好正面，就好似听 《卫兰》 啊，你啲歌咁样都系好正面。 哦，但是卫兰呢只歌咧就好流行噶，喺流行榜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啊，咁即系你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听呢啲歌啦。 系啊，我成日都听呢啲歌。 好啦，咁你听得多咧，其实唱歌好重要嘅就系、是先听先至会唱得好嘅。个个都系咁噶，冇可能有人一出世就识唱歌嘅。就算识唱歌都好咧，有天分都好咧，都要有好多 input 啊，即系好多其他嘅歌曲啊，好多音乐啊，好多感觉啦，摆喺个脑海里边，然后咧就开始由自己去演绎翻出嚟。好啦，而家将呢一个世界冇童话，你都可以演绎嘅话咧，我哋就洗耳恭听啦。 好， 各位朋友，今日我哋特别嘉宾范明希阿小 V。 Thank you。 就算世界。无童话， 望向每双 说真眼睛，只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 多谢晒小 V 嘅世界舞童话，就算啦吓，即系话咧，我哋依然咧都可以诶，舞童话我哋都会点啊？ 都可以好幸福嘅。 系啊，头先咧啲歌词都好开心嘅。喂，而家有 哎呀， 喂，我哋有个老朋友咧喺外边咧就一路系听你唱歌啊， 拍晒， 喂，请入嚟啊，请入嚟啊，拍晒手掌咁样，系 咪 啊 ？Uncle Bill。 Uncle Bill 啊 ，Bill 哥哥啊，吴大强啊， 系后边我真系入嚟啊， 系啊，你入嚟坐喺度啦，我哋有三个麦啊，喂，你个细侄女唱得好唔好先？ 哇，即系我头先喺出边，本来咧我今日咧经过，我亦都知道啊，小 V 咧今日喺呢个 系啊 靓哥喺度做嘉宾， 系啊， 咁我谂住谂住 Alvin 啦，点知见到你哋喺度唱到咁靓嘅歌， 忍唔住咧， 忍唔住啊，忍唔住啊， 忍唔住，我都忍唔住啊，忍唔住叫你入嚟啊，因为咧你已经系我哋个老朋友啦，系嘛？啊，我对唔住，用咗个老字典， 系啊，呢度适合我噶， 好朋友。 因为咧真系啊，唔系老朋友唱唔到好听嘅老歌嘅， 系啊， 唔系讲笑，又是英文老歌添。 本来我想打电话嚟噶啦， 系咪啊？打电话嚟俾阿小 V 个电话你有啦，你 成日 都 嚟啊， 你成日都支持佢嘅， 系啊，即系实在咧，我睇即系。看了他很久了，就是觉得他很有潜质， 很有潜质， 就是唱歌靓，人又靓， 他唯一一个缺点参加不到中年好声音， 太小了，这个太小了， 不可以跟你做同事。不过就真的很有潜质，难得就不是说，如果通常他会在外面唱一些最新的歌，即是 pop 一点的，是的，可以唱自己很熟的歌，但是难得呢嚟呢度咧就唱一啲啲從來冇表演過嘅歌，仲要係 佢一樣駕馭到嘅咯，好嘢！ 駕馭到啊，好難得。所以我頭先問佢，我都覺得好驚喜咯，好驚奇！咦，點解你會識唱呢啲，同埋唱到呢啲味道咧？咁 冇錯，冇錯。 好啦，咁一陣間咧，嗱兩個 uncle 喺度，咁啊一齊咧就同你 enjoy 嘅歌啦。不如咁樣啦 ，Uncle Bill， 可唔可以即係我有 special request， 你唔好走住。你有冇約太太啊之類啊咁樣啊？ 冇噶，我今日想嚟揾阿 Elvin 咧，問下佢中星個中星三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參賽資料啊。 你又有八卦下咁。 係啊，冇錯啦。 你擔心佢啊？ 我係啊，我不過我對佢好有信心啊。 又唔係你做成評判。 係啊，我不過聽到我都有啲經驗嘅。 咁係喎，你知道曬啲巧妙嘢。不過而家咁樣，你知道嗰啲冇用啊。嚟咗二千嶺江啦，我哋唔係比賽，我哋 enjoy 緊。 係。 今晚呢幾個小時啦， 冇錯冇錯。 你既然一小 V 啊，不如叫 Uncle Bill 一齊喺度唱歌啦，好嘛？ 好啊，好幸福啊！有你哋喺度真係幸福啊！ 你頭先咧話咧想打電話嚟咧，俾小 V 佢唱緊歌係接唔到電話嘅。 係啊， 不如咁啦，我有個提議，你現場打電話，你而家直情咧面對面打個電話俾佢，都幾得意嘅喎。有冇試過面對面打電話，然後對方又係好似傾緊電話咁同你喺度對眼神？ 有一隻歌好似係咁喎， 有一隻歌 好似 Stevie Wonder， 咁醒嘅真係真係， 我你唔會讚我醒，我做咗四十幾年 DJ， 算啦，我梗係知道你想講咩啦。 咁我哋不如就唱呢只啊？ 唔係不如我哋，係不如你啊，係你唱啊，你唱俾 Stevie 聽啊。 同阿 Albert 一齊咧，好自在嘅。本來咧好緊張嘅，嚟到咧實在輕鬆曬。 係、啊，你仲要唱啦噃？啊，咁啊，你即係咁難嚟得咧，咁難得咧就嚟到咧，就真係面對面送一隻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咁、啊、我哋就嚟咯，好嘛？ 嚟啦，各位朋友，特殊嘉賓唔係特別嘉賓，非常特殊嘅。 No need to say。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s to sing. In fact, he'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ue, no wedding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of June. But what it is 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I must say to you.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No summer's high, no warm July, Know how this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ves. Not even time for birds to fly to southern skies. No Libra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thanks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s you bring. But what it is, those oh so new, to fill your heart like no free words could ever do.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how much I care. Yeah, I do.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Of my heart, baby, oh. 就接到呢个电话咧，就真系有只咁嘅靓歌听。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我打电话俾你，冇嘢噶，净系讲三个字啫。 我爱你， 爱你啫。咁你小 V， 你话你几幸福咧？ 真系好幸福啊！ 系啦，现场啊， 人靓系有着数嘅人。 系啦，系啦，真人靓有着数吓，系咪？又即系可爱啊嘛，佢连咁声音都好衬佢个人嘅。咁但系咧，我谂听收音机啦，佢今日就未必见到佢个样啦。但系你如果上下网啊，揾下呢一个叫做范明希咧，你就知道佢系几可爱啦。 佢仲有一个花名噶， 小 V 啦嘛， 唔系小 V 啊 ，Uncle Bill 改嘅， 叫咩？ 小仙女，你睇下咪有成个仙女咁啊！ 小仙女，俾两只翼佢可以飞起，系啦，俾支仙女棒佢咁样啊，真系嘅似嘅。咁啊，当然呢只歌咧就系一只经典歌啦，小 V。 嗯， 不如咁啦 ，Uncle Bill 咁好啊，现场唱俾你听，你回敬一只，唱翻俾佢听。 咁啊，咁我唱首《相见恨晚》。 相见恨 晚，相见恨晚，你话你啊，迟咗嚟啊，你九点嚟啊嘛，人哋九点开始噶，你而家几多点啊？而家9:56，唔紧要，都可以唱完呢只《相见恨晚》。 洗耳恭听， 系咪啊？同埋咧，小 V 咧，我话俾你听，佢唱国语都好好听啊，唱国语唱得很好啊。 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防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嗯，嗰大提琴嘅声音咧，有少少凄怆啊，唔好意思啊，令到大家有少少系伤感添。不过唔紧要，因为你听紧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哋会有好多好经典嘅抒情歌，唔系一定凄怆嘅歌嘅。时间到咗10:10，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大致系天晴啊，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9度，而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添，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不紧要啦，我哋呢一度热爱音乐的气氛咧，都高了几度吓 吓。我头先听你嗰只《前来之春天》咧，真系好觉得好感慨咁啊！呢一个好似好比我好啱咁啊，《前来的春天》 你。你成日都同我讲，你话啊，仲要早啲啊，正啦。 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咧？你讲下 Uncle Bill。 觉得系啊，唱歌都系我即系最中意嘅一个即系休闲嘅嘢啦，系咪？咁啊，即系。都唱咗真係幾十年，就唔係以職業嘅身份啦，係咪？ 係啊， 咁樣啊， 你冇辦法啦，因為你因為你會做呢個酒店嘅總經理啊嘛，咁啊點得閒唱歌咧？ 係啊，同埋咁，但係咧，我就一直都好羨慕人哋啊，即係可以做職業歌手啊，唱歌俾人聽啊，好似你咁樣啦，咁樣啊，咁我即係覺得係。即係自己好似遙不可及咁，但係估唔到而家自己有咁嘅機會可以。 真係估唔到㗎。 係啊，即係發夢咁多。 70几岁去參加比賽。 係啊，冇錯啦。 竟然咧可以，哇！即係有排玩啊。 係啊， 所以我而家 我仲好彩咧，仲同你有機會做搞演唱會。頭先我先收到幾個電話。 係啊。 又講話要我哋下個月咪有個演出㗎嘛。 係啊 係。又要飛。 我都唔知點解啊，我硬係要揾你嘅，因為你實在太好啊！你唱嗰啲英文歌。是啊，阿小 V 啊嘅 Uncle Bill 啦，吓吴大强咧，佢嗰啲英文旧歌咧，真系别树一词，系佢先有嗰啲味道嘅。 真系，因为我沉淀咗好多年， 沉淀咗好多年。而家揾支嘢搞翻起佢，好似柠檬茶咁啊，翘两翘出翻晒啦。 冇错啦，冇错， 真系特别有味道。 系啊， 咁啊，今日二千靓歌都好开心啦。咁啊，原本真系唔好意思啊，阿 Bill。 系。 咁啊，即系你嚟探班啫。 系啊。 因为我知你好爱护呢个细侄女啦，你同佢爹哋好熟， 系咪啊？ 咁所以咧，即系变咗今日咧，就即系。真是一家人咁啊！阿小 V 咁啊，听下 Uncle Bill 啊，唱下歌啦。不过最重要咧就系，我谂你都系第一次啦，喺我哋两个面前 系 正式咁样咧，好认真咁样唱歌。 系啊，其实都好紧张噶，你哋两位咁犀利喺你哋面前唱歌， 有几犀利啊？我听我而家想听下佢，你有几犀利？点解咧？因为你有只新歌。我听过下，但系冇好认真咁听。我又想今日咧，你唱 live。认真唱你只新歌，介绍一只新歌先唱。 我首新歌叫做《随便放闪》，系由张佳添老师写嘅。 哦，张佳添啊， 系啦。 哦， 咁其实首歌就系讲我嘅日常生活。咁系啊， 哦、 一起身就要玩手机先嘅。 我而家啲歌词系咁 嘅。我睇到个 MV 嘅好靓啊，拍得好靓。 系啊，系啊， 同埋讲我有直播啦，亦、 哦、 都讲我好中意化妆啦，好中意放闪。 即系好 typical 嘅，即系小女孩嘅生活嘅一部分。 系啊，我嘅生活。 系个生活好啦，咁我哋而家放闪几分钟先，睇下你嘅生活啊啱唔啱我同阿吴大强嘅欣赏啊？歌名叫做。 随便放闪。 天一光一起身，肚饿了被未接也让手机先提神，光泽感配景深，美白要靠滤镜，光学吸引。若你这刻未细看， 我现场直播未完。 若你赞好未有案， 我有力限时动态。 逐格照片为你放， 你暂时未回应我。 而我每天只想跟你讲，乱拍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为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多几转。自拍边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线。等天光数发奋，接受我，拒绝我，记录我忐忑循环。这世界这困困，你用了我视野，一一饱览。若你这刻未细看，你赞好未有案， 我有力限时动态。 逐格照片为你放， 你暂时未回应我。 而我每天只想跟你讲，乱拍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为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多几转。自拍边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线。若外似光圈，那样微妙，像化妆能营造独有格调。挥挥指尖，然后发。OK， 乱拍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为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多几转。自拍边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线。惹人厌，想爱即爱，取决我这一秒。可占据视线，这秒一秒触发你的心跳。等你脸红了，想吻即吻，想笑可即刻笑，随便放闪。 好嘢。即系咧，我一路听咧，即系一路喺度笑住。因为点解呢？又笑翻我哋自己啊 ，Bill。 系 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听咗呢啲经典怀旧歌，唱咗咁多年， 系 突然间听翻呢啲咁新啊、咁小女孩嘅，又有节奏感嘅一啲咁同我哋呢个好唔同嘅歌咧，啊点啊？我想问咗你先。你覺得點咧？ 我覺得呢首歌好難駕馭嘅，真係。 係咯。 即係正話睇咗話小 V 咧 live 唱嘅喎。 live 㗎，唔係播歌㗎。 唔係播歌，而家正。 早知播歌咧一樣嘅。 哇，係一樣，真係。我覺得同我睇 MV 一模一樣。 咪咯，一樣嘅。 即係呢個佢嗰啲 beat 咧就好難入。 係㗎， 有啲嗰啲歌詞三個字、三個字、三個字咁樣喎。 系真系， 咁呢啲 phrasing 系好难嘅。 唔系净系熟啦，佢梗系熟啦，因为佢只新歌佢唱过好多次啦，练过好多次。但系咧，即系最难得咧，就系嗰啲歌词或者嘅歌嘅节奏同埋成个感觉咧，系好夹你个人啊。 系啊， 呢个最重要。我头先点解笑？你知唔知啊？你睇到我喺度笑，我喺度 imagine 紧咧，阿吴大强咧之前系唱呢只歌，我谂佢笑到碌咗喺度，系咪啊？即系嗰啲歌词啊， 一个老人家嚟唱呢个， 好好笑啊！将佢一个好大嘅反差嚟噶嘛。咁我想，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好富幻想力嘅，呢啲都唔可能發生嘅。不過咁樣啦，即係唱翻，即係其實我覺得 好坦白讲，即系我哋呢一代嘅歌手，尤其是咁资深嘅咧，听一只全新嘅歌，一个全新嘅小女孩唱一只全新大家唔识嘅歌， 系 都觉得好轻松愉快咧，系好成功。 系啊，因为听歌咧 好难嘅， 系呢个新歌你觉得好听咧又好难，你要听好多次你先嗰啲咁嘅感觉。 同埋呢啲即系节奏感，我哋都唔会唱呢啲歌嘅，咁但系都会令到你。少少身心愉快嗰種感覺啦，咁咪喂阿彪，即係你既然咧即係坐喺度咧，即係冇得白做嘅。 我諗住好休閒嘅啫， 係可以啊，傾下偈，聽下歌。不過咧，有時候有啲好有用嗰啲歌咧，即係鼓勵一下啲後輩都好嘅。咁啊，即係有隻歌咧，我都想你唱嘅。梅艷芳啊，唱到真係皆知學問。 係啊，嗰只。 咁但係咧，原裝咧係英文嘅嘛。 係。六幾年㗎啦。 大家都知道咧，嗰隻歌叫做《Stand By Me》。咁我哋係要係咪要你作為 uncle 呢係啦扶持一下小 V 㗎嘛係咪呀 好啊 俾下啲經驗佢呀請下佢食飯呀即係同佢埋單呀嗰啲咁樣呢隻歌真係好有意思Benny King 嘅舊歌又係一隻節奏歌嚟嘅 Stand by me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Whoa, stand by me Whoa, stand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ed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n the mountain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Whoa, stand by meStand by me, stand by me. 我都坐唔定啦，stand by me 就啱啦，要 喐身喐势噶嘛， 喐身喐势啊！呢首歌真系嗰、那个节奏咧，就真系令到人哋咧系坐唔定嘅一首歌。梅艳芳系将佢变成咗广东版啦，都系叫做 stand by me。不过咧原装正版就系呢首英文歌叫做都系 stand by me。多谢 uncle 啦，吓阿小 V 吓，即系要多谢 uncle Bill 咧，即系佢经常都会鼓励你啊。喂阿 Bill 啊，咁啊。其实这些英文歌呢真是歌海浩瀚、啊、 即係多到咧，所以咧，即係我點解會知道你個心裏邊咧有好多歌想唱？ 係啊， 其實你可以好多機會唱啦，而家成日都表演嘅，係咪 都有啲機會的， 都好多噶。舉個例，即係個個禮拜都要一定有咁就係啦。係咪即係唔少嘅？因為 唔同場合啦， 係啦，因為一般嘅職業歌手咧，唔係一定個個禮拜有表演嘅。咁所以變咗而家其實喺 Good Bill 咧，就好多即係演出機會啦。即係 下個月都有啦， 係啦。 我哋有強強聯手啦，係咪？ 我哋有強強聯手啦。 因為咧就即係英文歌咧，唔係咁多人唱啦。 係 咁啊，今次咧就好特別嘅。一突然间竟然有一个期咧，好难嘅，因为呢个中环大会堂咧，好即系好怀旧嘅。喺我嚟讲系纯粹一种情怀啊，因为我喺嗰度长大嘅，即系点讲咧，即系讲得 down to earth 啲咧，贴地咧，有好多脚毛喺嗰度。 系啊，我哋以前 Talent Quest 都喺嗰度， 所有啊， 系 Talent Quest 啦，升到业余歌唱比赛啦，校际音乐节啦，我又参加过一次嘅。咁就即係代表我中三嘅時候參加過嘅，咁所有呢啲大型嘅表演啊，都係一定喺嗰度噶啦。以前嗰個港督喺嗰度嘅，即係上岸咧都入去講下嘢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你喺嗰種尤其我哋唱民歌嗰啲啦，咁所以英文歌咧一定要喺嗰度唱我先會即係 個感覺 feel 個感覺 feel 唔同嘅嗰種氣味啊咁樣咁即係。我哋又可以开始一起玩啦！ 系，我真系好荣幸，好开心。 喂，话时话啦，不如咁样啦，因为我哋都未倾话有边只歌同你合唱嘅。 系， 阿 Vince 啊，你又即系听你借你只耳仔一起听一下，不如咁啊，我提议，因为你竟然提议咧话想同我唱 Vincent 喎。 系啊，我因为我听你唱咧， 我估唔到啊， 好 smooth 啊，好舒服啊。咁我谂下，我有冇机会去同 Albert 合唱呢只歌咧？咁样。 唔好等啦，就而家啦。 好期待啊！ 而家 系好唔好啊？ 试下啦，好唔好啊？ 唔使试嘅，疫情嚟。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the summer's day.Revised and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breeze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Flaming flowers a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and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ould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Winston,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iled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w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the hopes were left in sight on this starry, starry night,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ey won't listen 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巴黎奥运乒乓男单决赛，国家队嘅樊振东以4-1击败瑞典选手摩里格，夺得金牌。巴黎奥运男子吊环决赛，国家队刘洋成功卫冕冠军，队友周敬源获得亚军，为国家队增添一金一银。刘洋和周敬源的难度分一样，都是6.4分，但是刘洋完成分较高，最终获得15.3分，周敬源就获得15.233分，力压希腊选手包办头两名。巴黎奥运女子重剑金牌得主江文蔚宣布告别全职剑击运动员生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可惜，认为是他的个人意愿，祝愿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和他的运动表现一样出色。陈国基话明白运动员到某个阶段可能有自己的计划，希望江文蔚将自己的技术和心得传授给晚辈。又提到他只是不担任全职运动员，希望对方能够做个好教练，培养更多未来的剑击高手。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山山洪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日地村6人遇难，11人失联。另外，雅康高速公路隧道间连接的桥梁垮塌，4架车共11人坠入桥下，其中2人遇难，1人获救送医，8人失联。当地共出动1554人、几百架车辆和工程装备等开展搜救、医疗救治和交通、电力、通讯保障等的工作。通过入住、集中、安置点、投亲靠友等的方式，有序转移安置939人。另外7个受损基站已经全部抢通恢复，受损光缆已经抢通恢复15.4公里，受灾区域通讯没有较大影响。事发在星期六凌晨，突发山洪泥石流导致雅康高速公路两条隧道之间的桥梁垮塌，日地村的房屋被冲毁，造成车辆坠落和人员失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二和三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喂。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树为我哋遮阴挡雨，喺市区随处可见。但系你又知唔知妥善嘅城市树木规划有几咁重要呢？长春社而家就举行紧一个以树木为主题嘅展览，希望大家用唔同嘅角度去了解树木。听下佢哋嘅助理保育经理李佩斯嘅介绍啊！ 今次展览的主题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社区里面不同的树木，由认识去到珍惜树木这个这么宝贵的地球资源，以至我们居住的蓝星。在城市里面其实我们会种不同品种的树木的，适当的树木品种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生长特点，适合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那里。在城市里面我们都希望有多啲嘅树木多样性啦，种多一啲嘅原生嘅树木嘅品种嘅，加埋适当嘅管理嘅话咧，树木先可以健康成长，发挥城市森林最大嘅好处。 展览除咗有唔同嘅艺术装置同工作坊之外，仲有定格漫画同亲子手偶剧可以睇噶。依家就等长春社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介绍下呢个手偶剧嘅故事啊！ 故事主要就围绕住一个小学三年班的角色阿明仔咧，一个 KOL 咧，点样去咧就系同一班星球小伙伴啦，去到一啲唔同有树木嘅地方嗰度，帮手去拆解一啲生态嘅灾难嘅。同埋呢一个历险故事里面咧，亦都想佢哋咧能够望多啲树木，睇下树木上面哇，仲有其他居民居住嘅，究竟点样同佢哋一齐相处咧，都会经过呢一个剧场故事带俾大家嘅。 星球小伙伴爱树同行展览，即日起至8月31号。长春社绿满琳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缘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Thank you. 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夜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已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已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今日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嘅特别嘉宾，唔系恋爱预告，而系靓歌预告嘅第一日，第一次嘅公开表演。多谢你嘅莉琳啊，多谢小 V， 多谢 Uncle Albert。 系啦，唔使买戏嘅，因为咧，因为我头先咧一路听佢恋爱预告咧，就睇下，你跟住想唱啊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又令我谂起咧，当年我第一次见阿关淑怡，就好似你而家好相似嘅，就系话。唱片公司咧，但系就系呢一位咧，就系我哋最新签嘅女歌手啦。咁啊，即系即系嗰个感觉系有 同一个 feel 啊， 同一个 feel 嚟嘅。咁而家听佢把声咧，哇！呢个第阵时会即系会成为一位好出色嘅歌手。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今日都有同样嘅感觉。所以咧，不如你直情就唱关淑怡嘅歌啦。你既然拣咗佢嘅歌，真系难得 难得有情人， 有情人咧就系、是、关淑怡嘅。debut song 啦，即系一炮而红嘅歌。 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空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偏心，将分给会火生。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生你愿意，一生我愿意，惊天爱再没遗憾。相衬，让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幻想了丝丝未紧。偏心将分给会火生，情缘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深。甜蜜地与爱人风里 飞奔，高声欢呼你有情，不枉这生。一声你愿意，一声我愿意，惊天爱再满遗憾。明月雾里照人，相爱相衬，让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感。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幻想了只是未敢。一些恋爱变恨，更多恋爱故事动人，幻想了只是未敢。 大家都熟悉啦，啊，小 V 啊，你细个有冇唱过嗰啲好大只碟嗰啲卡拉 OK？ 冇啊， 冇咧，未见过咧，嗰啲叫 LD 啊， 系啊，冇错， 银即系好似 CD 咁嘅银色嘅，咁但系咧 好贵啲喎，好似 成千几蚊一只，系啊，因为有影像噶嘛，好靓。佢真係阿關淑怡喺度唱嘅喎，佢唔係揾一個即係藝人咁喺度行嚟行去嗰啲啦。咁啊，當年啊，好興呢啲卡拉 OK 啊，卡拉 OK 啊，咁啊，大家都等住呢啲碟出，因為個個屋企都有架卡拉 OK 機啊嘛。咁你都唔有機冇碟點得啫？咁但係呢個難得有情人就嗰陣咧，正值咧就退出，咁啊個 timing 真係非常好。 当啲小 V 唱呢只歌的时候，嗰啲画面出翻晒嚟， 系咪啊？ 真系出翻晒嚟。 好啦，咁如果你想画面咧，Uncle Bill 啦，阿 Bill 哥哥咧，就我就一听你唱歌咧，嗰个画面就怀旧啲嘅。 又怀旧。 咁啊，点样怀旧咧？就系我哋都系电影睇翻嚟嘅。我自己就冇去过，好遗憾。去边度咧？就系一种咧，就喺露天嗰度睇电影，你有冇试过？冇啦，梗系冇啦，元朗都冇呢啲啦，因为要有空地啊嘛。 系，冇错。 咁其实咧，佢叫做即系 drive in 嘅 cinema 系 see 啲啊，佢哋叫 drive in 啦吓。咁咧就揸住架车咧，就喺一个空地嗰度，大家拍晒喺度。然后咧前面有个好大嘅银幕，咁然后咧个好处咧就系你可以完全系啦，瞓喺个车度睇。咁啊，當然啦，唔係自己瞓喺度啦， 冇錯啦， 冇人自己一個人揸車去睇戲咁傻嘅， 嘥料啊！ 咁啊，但係咧，即係如果你等一陣啦，未開啊，咁啊，你會點做咧？咁啊，我教埋你啦，我去買啲 popcorn 啊，啲爆谷咧，然後買可樂， 都係啲女咁啊！ 你等一等一下，我而家去買，咁啊買完翻嚟咧就可以開始食爆谷咯，咁就開戲啦。咁嗰出戲咧，哇！黑白嘅，唔紧要啦，唔理佢做咩噶嘛，系咪啊？出戏系即系要嚟掟下嘅啫， 冇错啦。 主演嘅就喺车里边啊， 黑地喎， 唔系个主角，男女主角都喺个车里边嘅。咁但系咁啱嗰出戏咧，就真系好吸引嘅。嗰出戏就叫做《白飞碟影》， 冇错， 叫做《Casablanca》。但系呢只歌咧就唔系呢出电影嘅主题曲嚟嘅， 冇错。嗰首歌咧就。Times goes by， 系啦，但系呢一只咧就系有个人叫做 Bradley Higgins， 冇错， 佢咧就作咗呢只歌，佢话我就带咗个女朋友去睇呢出戏啫，好出名嘅只歌，八十年代非常流行嘅 Casablanca。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Back row at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at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s and caviar. Making love all a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Holding hands near the paddle fence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s. Moroccan moonlights in your arms. 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cean.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Casablan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I guess a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唔大奖啊 ，Bill 哥哥，多谢。咁啊，即系。如果我是那個國家那個總統呢，我就會找你去表演了。 真的那麼緊要？ 不是講笑的，因為呢即係呢隻歌呢，因為我不知道為那個國家帶來多少榮譽，還有呢即係旅遊的熱點效果啦 ,Morocco, 即係在非洲有個國家呢叫做摩洛哥，就不是那個在歐洲的摩納哥，那個 Monaco 那個又不同，這個 Morocco 真的是在非洲來的，是所以呢這歌就叫在北，即是在非洲的北面，是有一個海邊的，哇很正的，很 romantic 的， 很 romantic 的，所以有這首歌叫做 Casablanca。 咁啊，嗰個電影咧就係發生喺呢個地方，不過講緊嗰陣係二次大戰嘅，啊咁啊，係啦，啊咁啊，好啦，咁啊，嗰個既然有個咁靚嘅地方咧，我又揾咗一個好靚嘅景象，嗰個景象一靚親咧就梗係有彩虹，啊七彩，因為女孩子啊最中意啦，嚇一講你話有彩虹咧，啲衫又有彩虹啊，啲手袋仔又有彩虹啊，係咁樣啦，啲都啱啊 ，Sylvie 呢只歌咧就係一隻。相當舊的歌，咁啱咧，亦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嘅同事唱嘅。佢以前係一個歌手嚟嘅，即係佢未入香港電台之前，又叫做詹小平，叫 Jimmy 啊，佢係 Judy Jim， 好好聽嘅一隻歌。無論係國語或者係英文，都係佢原唱。歌名叫做《Colors of the Rainbow》。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Out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birds could hide. I wish the time was on my side, so I could ride a pretty rainbow and fly across the western sky. So come with me and you see, my frien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 end. I always remember 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of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 When 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out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一转眼天又想起你。I sat down to dream.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found love. The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本周冠军歌，我是 DJ 欧瑞强。 哇！你边时你想做 DJ 啊？ 不 如你好，不如你参加啦，因为你可以有参加我呢个我是 DJ 嘅选拔赛噶。 系咪？ 真系得噶，因为咧十六岁楼上就得噶啦。所以咧吴大强咧就都好似类似吴大强，就因为佢喺中年好声音咧，第一个七十几岁嘅人咧可以参加赢到嘅，入到决赛嘅。咁啊，边时你又可以啦，阿坚哥都得噶。咁呢、這個不過咧，聽日好似截止啊，聽日。咁我今日可以聽朝唔 知可唔可以最後衝刺咧，我就不得而知。不過應該都好多人報咗名。係。我哋嚟一個即係好多年都冇試過辦嘅，即係一個 DJ 選拔賽啦。 係，我恭喜啊！咪真係太好啦， 就。好，呢個歌咧就係即係小弟，唉，我冇辦法啦，因為我喺度做得最耐 DJ， 咁啊又識作曲，又識寫詞，咁啊真係冇辦法唔做。咁我亦都好想做嘅，好坦白講，因為即係我喺度長大噶嘛，我喺度幾十年咧，咁呢個歌咧係我作曲詞。啊，同埋阿鄭明啦嚇，即係我嘅老友 Boris 啦， 非常非常之好。 咁講故事講話，多謝阿 Vince 咁樣宣布，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我聽呢一句嘅説話咩？歐瑞強咩歌流行榜 number one 咧？上一次我聽到呢一句説話咧，係再莫如龍我嚟嘅。 哇！ 幾耐以前？ 幾耐啊？真係唔知幾耐喎。 有冇三十年？ 超過啦，肯定。即係雖然我係第，即係算係新啲嘅第二間唱片公司嘅，但係咧上一次嘅 number one 歌咧，因為我已經跟住咧就唔係流行歌手嚟，嗰啲作好多歌嘅我，但係我就唔擺流行曲嗰度，咁啊多數都係啲民歌啊，啲或者係啲公益歌啊啲咁，咁啊嗰啲我寫好多嘅，咁啊多謝曬嘅支持啊。不過其實咧，我點解要即係聽落去播咧？因為播埋今次阿小 V。你聽住我咧唱完呢個歌咧，就以後好少聽到噶啦，因為咧我做咗兩個 version， 即係兩個版本。另外一個版本咧已經播咗幾日啦，已經大家可能都會聽到，就係、是、群星唱嘅。 嗯， 啊，早知揾埋你啦。有成十幾個一啲年青嘅歌手啊，我哋嘅 DJ 一齊唱，但係咧嗰個節奏感啊，各樣嘢咧完全唔同嘅，係即係 young 好多嘅 young version 就啱曬你啦。阿 Bill， 如果以後我哋唱我是 DJ， 就唱翻頭先個 version。 冇錯，係 啊，都好輕快啊。 我中意輕快啊。 係輕快，好輕快。好啦，咁啊，翻嚟二千里歌賽重聚咧，今日真係開心啦，因為有我哋特別嘉賓。即是第一次公开演唱的，即是新鲜滚热辣的乐坛新人，小 V。 Thank you。 话时话，逢是叫阿 V 那些都掂的，今年。你信不信这件事？ 仲有呢？ 仲有啊，你知唔知江文慧叫 Vivian 啊？又系 V 嚟噶，好多噶，好多 V 嗱，我哋阿 Vince 又叫阿 V 啦，系咪啊？ 冇错，好多 V 啊， 好多噶，我哋啊，譬如你应该话你好似唱林，唔系唱啊，睇下先，好多 V 嗱，头先系啊，你有唱周慧敏啦，周慧敏又系 Vivian 喎， 又 系 Vivian 喎，阿黎瑞恩又系 Vivian 喎，好多 Vivian 都好嘅今年，所以 今年王 V 啊，王 V 啊。啱啊，因為你知唔知啊？奧運啊嘛， 係啊， 奧運呢一 V 字即係咩啊 ？Victory， 勝利啊嘛，係咪？個個都伸起兩隻手指啦，係咪？即係張家朗都係啦。 我哋香港好嘢咁樣，好興奮，真係 好興奮，好興奮。 哇！我哋真係覺得好驕傲啊， 好驕傲啊！即係總之，即係我雖然瞓少咗好多啊，但係 我都係， 我個人就好精神，唔知點解，可能啲血液裏邊咧出，即係已經對呢啲運動嘅所有呢啲獎牌啊，或者呢啲運動嘅動作啊，我好大反應嘅。我日日都係睇緊呢啲。啊！乜嘢都唔使睇。咁我因為我中意運動，咁我翻嚟咧，就突然間喺星期日嘅晚上，我哋抒情一下啦。咁啊，今日咧就頭先講過啦，我哋有兩位嘉賓，一位就係阿吳大強，另外一位咧，多謝吳大強。 哎呀，我 多謝 Uncle Bill， 多謝你 Uncle Bill 嚇。咁啊，小 V 唱只咩歌好咧？ 圓 圓唔圓啊？呢只都系我哋好中意嘅歌嚟嘅，呢一出电影咧叫做《晚九朝五》， 晚九 主题曲林忆莲嘅原唱。 最美一幕，还未闭幕，最阔的路在曾逝远方，最好知。永在身旁，听我讲，我从不说谎。我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的疲累，我自信有日如愿， 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几疲累。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总有日会如愿。当结局未结束， 多謝 Sylvie 啦，隨便放閃之餘啦，可以唱下呢啲經典歌。即我成日都講咧，即係話誒，好坦白講啊，即係長期嚟講咧，呢好多年啦，譬如你搭的士又好咩，好似咧坐河漢界咁嘅。我講緊嘅咧就係一啲舊歌同埋新歌。 冇錯。 咁的士司機咧就會啊，如果呢個新歌唔好聽啊，唔識聽啊，跟唔到啊，係咪可以？你成日都會聽到呢啲説話，成日都聽到嘅。咁就即係好似咧嗰個鴻溝咧越嚟越遠。咁啊點解唔即係好似中年好聲音咁啦？ 係 咪 拉近距離？ 咁三廿零歲嘅啫嘛，拉近咗距離啦。咁開始又成功咗噃。咁咧就跟住即係譬如小 V 咁樣啦，今日就令我喜出望外。 係 一個咁年輕嘅啱啱入行嘅一個年青嘅咩小仙女係咪？小小天使定小仙女啊？小仙女係咪？ 仙女，我哋叫佢仙女。 啊，仙女你改個名改得好好。咁小仙女咧。都會唱呢啲即係經典嘅抒情歌， 佢都係唱到個 feel 出嚟， 都有呢個 feel。咁但係其實真係所有新嘅歌手都可以。你調翻轉啊，阿 Bill 哥哥，你下一次就唱佢嗰只隨便放閃， 隨便放閃， 唱下呢啲啦，即係話我日日化下妝啊，打下機啊。 真係音樂咧冇分年齡， 應該可以，可以 crossover。 係 crossover， 因為抒情歌咧係。唔理咩年代嘅，應該都係咁樣唱，因為你抒情嘅慢歌係有時中文添啊，唔係一定要快噶嘛，唔一定要一隻歌有成幾百個歌詞咁啊，幾百個字。咁頭先嘅歌好好聽，真係叫做 緣 緣一個字。啊 ，Uncle Bill， 我有一隻歌咧，真係好多歌其實好啱你唱，所以咧就好開心可以同你一齊做演唱會咧，就會你知我哋好多口嘅，我提議一下咧好多歌咧。唔啱，我好中意，我成日播。不過咧，我自己又唔會唱嘅，即係我唔係唔識唱，而係我覺得 唔適合咁樣， 唔係太適合。但係我發覺好多歌好適合你，所以咧而家有一隻咧，即係叫做 Ross Stewart 嘅歌啦。 因為你一講 Ross Stewart， 我突然之間前幾日睇到佢嘅 news， 原來佢都八十歲啦。 係啊， 即係估都估唔到。 你諗都諗到啦，即係嗱，你我唔知啦，我好細個已經話喺呢個豆沙歌王點咁鬼勁嗰啲歌。 同埋佢一把金髮，但係金髮得嚟亂嘅，亂得嚟有型。 佢而家改邪歸正係咪？唔可以咁講，唔係改邪歸正，因為咧佢以前好鬼死點講咧不羈嘅，一嚟到香港咧開演唱會又去睇啊，咁啊弄咗三日啦。太大聲，太嘈，哇！勁到真係好勁噶嘛，佢哋嗰隊 band， 咁然後咧，佢就啲飛機啊、啲酒店嗰度搞到人哋亂曬大坑啊。之前好不羈嘅，但係呢十幾年就鬼邪鬼正啦。啊，著曬西裝，唱曬咩啊？抒情靚歌。 佢仲唱人哋啲歌。 唱曬啲舊嘅懷舊金曲嘅死味。咁啊，但係人會變嘅。但係佢呢隻歌咧，就真係唔係佢原唱嘅，其實。但係佢唱紅，佢有代表性。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I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Nights, fear the stars in the skies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 are mirror.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真係好啱你唱咧，真係好有味道， 好有味道， 好有味道嘅。即係我見到你一路唱咁近距離啦，就即係其實我都冇睇你嘅，就聽住把聲音咧，就真係有嗰種 feel 嘅啫。係真係好似 Ross Stewart 咧，好奇怪嘅一個歌手嚟，係把聲就咁沙啦，跟住豆沙歌王，但係佢唔知點解一唱出呢啲慢歌咧，好有佢個人嘅味道嘅喺。冇其他歌手可以， 即係好吸引到你。你覺得依家豆沙應該唔好聽啊？但係 唱親呢啲歌都好聽嘅，佢好嘢嘅，佢有好有音樂嗰種，佢自己唔知知唔知 即係我諗佢初初細個嘅時候，佢阿媽成日鬧佢：你唱做乜鬼嘢歌聲啊？ 唱到沙寨 啊！咁鬼拆把聲，即係咁，即係好奇怪啊！咁所以音樂 即係好得意呢啲， 好得意啦！音樂始終係藝術嚟嘅，即係等於你初初以前梵谷嘅畫到咁樣，唔似嘅咁你都，所以臨死都未紅。 是啊， 系咪？即系如果而家嘅梵谷就哇，嗰啲画咧， 值钱咯、啊， 买有钱买唔到，但全部喺博物馆嘅。咁头先讲过咧，我哋倾偈啦，小 V，啊，即系我两个 uncle 喺度倾咧，倾翻啲歌啦。咁即系话咧，旧歌同新歌好似有啲鸿沟喺度咁，好似分咗两边咯，嗬。 系啊。 但系我真系好深信呢样嘢，就系可以 crossover。点样 crossover 就唔系夹硬嚟，但系点咧嗱？我讲翻转头，用时光隧道。当年咧有个少女，咁就喺出电影里面叫做《少女日记》嗰出电影，一出唯美嘅电影，即系好少女少男嘅，啲男女主角都系男仔少，都系少男少女嚟嘅。咁啊，唱歌嗰个都系少女嚟嘅，嗰个叫林志美。咁佢咧就 嗰啲 好纯嘅声音，就唱一出好纯嘅电影嘅主题曲。哇！第一届嘅香港金像奖电影节。就攞咗最佳电影主题曲，咁所以今日咧就呢只歌好啱你，你提议噶嘛？ 系 少女歌嚟嘅，但系有个 uncle 陪住你一齐唱，睇下我可唔可以走入翻我嘅时光隧道？我当正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少年时代嘅感觉，同你一齐合唱。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么热的相聚， 心因他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 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 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遇。 再共你相 会是月光，会是月丝，怕无法 偶遇。如果你刚刚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偶遇喺空中，唔紧要，因为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如果 miss 咗咧，都唔紧要嘅，我哋可以上翻网 rthk.hk 揾翻今日嘅日子。我哋嘅特别嘉宾系吴太强同埋阿小 V 范明希，一阵间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国家队的范振东在巴黎奥运乒乓男单决赛夺金，完成职业生涯大满贯，并为国家队增添第十七面金牌。范振东在赛后表示感到非常开心，获得金牌对自己的意义非常重，而能够在比赛中顶住压力捍卫队伍荣誉，为国争光，感到非常感触和激动。对于继2021年世锦赛决赛后再次对阵瑞典对手摩利格，范振东赞扬对方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因为他连续打入大赛决赛，有好多捉到的东西，决赛期间一度制造好多困难和挑战。范振东强调，只要相信自己实力和能力，在场上不乱，仍然能够将比赛带入自己节奏，及时调整和越来越好。每次比赛面对的对手压力都很大，但以平常心看待压力，调整成为自己的动力。而巴黎奥运男子吊环决赛，国家队刘洋成功卫冕冠军，队友周敬源获得亚军，为国家队增添一金一银。刘洋在赛后表示感到非常开心，为代表团拿到一面金牌，卫冕亦都完成自己其中一个目标，要感谢家人、祖国对自己的付出和支持，以及队友。强调虽然有一些遗憾，在团体赛时大家特别团结和努力。刘洋指出，决赛发挥不够完美，落地方法仍然有些小瑕疵，相比上一届东京奥运，自己心理和比赛经验更成熟，但这次身体伤病多了很多，主要是要克服身体伤病问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完成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的中国香港运动员陆续回香港，他赞扬各运动员在赛事中拼尽全力，表现坚毅斗志，甚至有些在比赛的同时一直和伤患搏斗，亦都坚持到最后，为的是希望打出自己最好成绩，非常值得大家尊敬。杨润雄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早到机场迎接从巴黎返港的羽毛球队运动员，包括运伤的谢影雪和邓俊文，女子双打的杨雅婷和杨佩林，首次出战单打项目的李卓耀和卢善恩，以及医护团队和支护人员，和代表团同行的还有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赐、滑浪风帆总教练陈敬贤团队。杨润雄说，日后无论在任何球场或者他们在其他梦想的舞台上，大家都会为他们加油，继续打出香港精神。发展局表示，已经有超过350个工地报名参加安全智慧工地系统标签计划， 首批110个工地已经获颁发标签，当局呼吁业界参加。另外，发展局表示，为了推动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并提升有关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政府联同广东省当局为建造业推出一事多证安排提供基础。当局计划明年内就首个试行工种公布湾区标准和推出一事多证安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二和星期三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巴黎奥运，港台电视全程直击。 港台电视32巴黎奥运直击， 全程紧贴港队及国家队表现，每日超过12小时直播。 持实港台电视，一起为港队加油。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天晴，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画面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 其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这样保存着这一份渴望、希冀，让我相信世上有一种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画面 能力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让我安躺于他。 多谢龚柯韵同我合演呢一首《天各一方》。不过跟住嚟紧呢个礼拜六咧 ，Bill 你得唔得闲啊？吓，咁如果你我介绍龚柯韵俾你识下， 好啊。 有另外一个唱歌好叻， 系 好好听嘅女歌手。咁我哋礼拜六咧就会喺影音展嗰度啦，即系嗰个系 HiFi 展吓。咁喺嗰度咧就会两位一齐出现，我介绍埋佢俾， 期待 啊，介绍俾你识。 好， 咁啊，一把好靓嘅声音嚟。不过今晚咧，我哋二千靓歌就有一把好靓嘅声音，当然大家都听到佢唱咗好多歌啦。佢就系小 V 阿范明希，小 V 今日感激嗱一位全新嘅入行嘅歌手嚟到二千靓歌第一次公开表演，唱咗咁多好听嘅经典歌。今日我哋有好多好多好歌，包括呢一首许美静嘅。倾城，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歌声，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发光很劲。浮华盛世做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看着这歌声，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发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小 V 唱许美静的歌叫做《倾城》。 当然跟住我哋有超级嘅电影主题曲，呢、这个电影系列系我最喜欢嘅电影系列，《教父》（Godfather）。电影主题曲《Speak Softly, Love》。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o tender trembling moments start. We're in the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at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colored days warmed by the sun, devolved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d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送入雲啊！上咗去意大利西西里島嘅雲端嗰度。當年Albert Chino 啊，就去咗西西里島嘅時候咧，呢、這個音樂就係非常之精彩嘅一出電影主題曲。電影《教父》主題曲《Speak Softly, Love》，多謝 Bill 哥哥。跟住落嚟都係電影 Crossover， 當年嘅少男少女電影叫做 Jeremy。里面有《玉女含苞》电影主题曲《蓝色气球》The Blue Balloon。 I have a blue balloon, a happy tune, love enough to last me all through the afternoon. I have the New York Times 14 dimesThe explanations of the most profound nursery rhymes.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s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Oh,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he carnival is here, the clowns appear, plastic painted people hold each other near. Hopes are always high, the echo of the sky. When it's over, it's just a lonely sound of goodby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oo late to hide it now, it's all around us now. Oh, how I want you, girl, to lie beside me now. While there's still a time and all my poems to rhyme, let me love you now. I can drink a good, good win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about you and me, hey, let's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Hourglass Song 亦都叫做蓝色气球 Blue Balloon 之后，蓝色变咗红色，因为呢一只系我哋熟悉嘅红色嘅歌，叫做《红豆小 V》。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should last forev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最后一只舞已经跳完 The Last Waltz， 多谢 Bill 哥哥，今日亦都多谢阿小 V 嚟到我哋嘅 ，Thank you so much。 We had such a wonderful time， so wonderful。希望大家有个 wonderful 嘅美梦。下个礼拜再见 ，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